冇問題嘅對佢嚟講。 啊，幾年都處男喎、啊。 佢係做過事務委員會主席嘅，係啦嚇。即係頭先我哋都求證過啦，即係人力資源係關佢事噶嘛。 係 係咯。 咁但係你既然你事務委員會主席你都做到，點解你啲附屬法例嗰啲主席你做唔到咧？ 咪你頭先都解釋過㗎，咪就係話佢要爭取機會同勞工發聲啊嘛。 咁、你唔需要講就我唔鍾意啊，係咪呢啲嘢？即係我你知我唔鍾意啊，你唔你 咪咁佢係會 唔使講呢啲乜嘢？ 佢係會俾羅阿黃定光 challenge 就話：喂，你係咪冇緊張發言權，你會死嘅先？ 因為我就係代表勞工發聲，我信唔過你啲保皇黨。你啲保皇黨全部都係啲資本家嘅走狗嚟嘅。 既然信唔過嘅，你咪做主席咯。 咁、我覺得你咁講，其實大條道理啫，係嘛？咁但係唔係咁，佢同佢哋 friend 係咪又有講有笑係咪？即係咁，你冇好講喎。其實又即係我係嗱，你話係無辜都好，但係只會更加說服我，即係下次唔投佢票啫。 你都唔系佢个区， 唔系啊，佢超区啊嘛， 佢 唔系即系 佢重返新西啊， 新西，但系我即系唯一次即系投，我唯一次机会投俾佢就系上一届啦，大佬，即系我而家后悔到而家。 唔系咁，佢都走咗你数啊！喂，你都话咯，喂，佢而家梁耀忠嘅 banner 有几多会放喺新东，会有几多放喺九龙东，系零 零啊，系啊，即系其实我哋即系而家佢做紧呢一届嘅立法会议员啊。都是超級區議員嚟㗎嘛。 係啊，但係就走咗四區嘅人嘅數囉。 係啊， 零宣傳，冇人知道喺邊度揾到佢，好恐怖㗎。係 啊， 失蹤人口嚟㗎其實呢一個係。 唉，唔好再搞啦，其實係。另一個就係、是、啊邊個啦，就係、是、馮檢基啦。馮檢基又係好笑喎，即係上個禮拜呢阿卿姐揾佢做訪問啦，係咪？咁人哋卿姐又 corner 佢，其實都算客氣㗎啦，其實係。喂，咁你而家你選唔選㗎？跟住佢又話啦，即係喺補選呢件問題上面，佢真係揾啊呢、這個民陣去傾，即係有商討個機制。咁佢好不情願不願咁嚟講，哎，而家係小麗話事嘛。咁你想講乜啊？即係你係咪想講小麗霸道啊？首先唔好講乜嘢先。點解你好地地，你只係揾泛，即係你只係揾民陣去傾嗰、那個即係初選機制啊？即係將佢講呢啲乜嘢？喂，你唔係講咗你上次選嘅時候，你講咗話係拉屎一次嘅咩？嗰陣時好多人問佢喎，補選定係大選啊？佢係一再強調三令五申，誓神劈完咁講，自己係最後一次啊嘛。我有冇講錯啊？你嗰陣我有冇記錯啊？ 冇啊， 係咪啊？ 嗰陣時都咁講，係 咁啊嘛。咁你而家仲賴死啲咩？喂，即係人哋卿姐問佢嘅時候，我今日我就冇決定去選， 即係總之佢就一 就留翻個尾巴，係咪？你而家想點啫？即係你。即係講真，屌你！即係你咪又係俾人哋感覺你係想搞局咯，係嘛？原本又話想搞查罪，搞搞下又冇一件事，跟住又話，誒、有啲嘢咧原本傾好咗，但係咧又未成事，即係唔知點樣點樣。哇！呢啲咁婆媽嘢其實同呢一個啊，即係梁耀忠又冇乜分別嘅，其實係。即係不過我就比較擔心啊，梁耀忠會變咗佢咁樣樣。 唔係，由你用土伯嗰個角度去睇，就係佢哋呢一代人就好 tough 嘅，就基本上咧就係為咗個位咧，就真係乜嘢都做得出嘅。咁既然係咁嘅話，喂，對於阿馮檢基就係話，喂，最緊要係攞個位翻嚟，就乜嘢都。讲得噶嘛？喺佢嘅角度，喂，如果唔系啊，佢点会提出咩位置之战呢啲咁样嘅嘢啊？系咪先？ 所以就真系，喂，好啦，即系我讲下一单咩啦？即系其实系咁啊，今日咧就其实有一个叫做系好似咩最近啊呢、這个22号咪今日啊，其实系咁就话今日有个咩时代论坛，其实系嗰啲唔好話耶撚啦，即係嗰啲基督徒啦、即係其實佢哋聚腳嘅地方嘅一個網，就話即係訪問咗呢一個咧，就叫做係呢個博愛潮語浸信會東頭堂嘅牧師就係、是、魏立賢，佢話自己有錯，咁錯喺咩咧？咁原來咧，其實佢就話佢今日就走咗去即係自首，咁自首啲乜嘢咧？喂，其實我都好佩服佢，其實真係。咁佢話即係因為其實早前有啲一啲網友，即係有啲都唔係網友，啲教友啦，其實就喺呢個論壇上面就話佢其實係即係性侵犯過，即係佢教會入面嘅即係呢啲咁嘅教友。 其實香港教會裏面係好多啲咁嘅嘢，爭在唔知幾時爆出嚟咁解嘅。 其實仲唔止一次添。咁但係 anyway 點都好，喂，佢贏取咗我尊重喎。